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桑景行觉得背后有股凉意，就像一盆冷水忽然从心头浇下，但他毕竟不是他的徒弟霍希京，霍希京的死法也不会在他身上重复。他一掌拍向沈乔，另一只手则抓向他握剑的手腕，但毫无用处。桑景行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手像是要被绞碎一般，剧痛无比，护体真气此时此刻竟然完全失去了作用。他甚至能够感觉到手掌上的皮肉被一片片削下来，他的脸色剧烈变化，终于出现了一丝恐惧和不可置信，看沈乔的眼神也像在看一个疯子。 你竟然自毁根基！ 练武之人最看重的莫过于根基，那是自己从小到大寒来暑往一点一滴练出来的，丝毫做不得假。沈乔的根基是道心，此时他自毁道心，完全是一副与桑景行同归于尽的架势。即使桑景行的武功比他高，再打下去，除非桑景行也愿意付出武功尽毁的代价跟沈乔拼一拼，否则他已经完全没了胜算。桑景行当然不愿意，所以他选择了抽身后退，可即便如此，一双肉掌也已经悉数被沈乔爆发出来的真气所侵蚀，瞬间血肉模糊，剧痛难当。 果然是个疯子，简直无可救药。 他咬牙切齿，又有些不甘心，可是动作稍慢一步，对方自爆而产生的巨大冲力已经冲破他的真气，电光直接在他胸口划下深可见骨的伤痕。桑景行忍不住大叫，不再犹豫，直接转身便逃。然而在他身后，灵力夺目的有形剑意已经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。 师尊，师尊，阿玉和阿英方才在使沧浪剑诀的时候，最后一招笔画的姿势明明都和您教的不一样，您为什么不出声纠正他们呢？ 因为剑尖朝上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，到底朝上一寸还是朝上两寸并无成规可循。阿乔，练武是如此，做人也是如此，不要过分拘泥规矩，那样只会局限了你自己的目光和格局。 小孩子因为裹着厚厚的衣服走路有些不稳，可他还是执着地抓住前面那个高大身影的跑脚，表情似懂非懂，又充满如慕和依恋。被他抓住不放的人见状一笑，索性蹲下来将他抱起一并前行。 哼，在这世间呢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还有更多不能单纯用好和坏来区分的人，他们的想法未必和你一样，走的路未必也和你一样。就像玉霭和元婴，同样一套剑法，他们使出来还有区别，你不要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就去否定他们。做人当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练武也是如此，心性偏狭者成就境界终究有限，即便他登上巅峰也不可能长久屹立不倒。 那阿乔呢？阿乔是好人还是坏人呀？ 圆圆的眼睛极黑而又澄澈分明，映出了自己最亲近之人的影子。他的脑袋随即被抚摸了一下，那手温暖干燥，就像阳光暖暖洒在身上。 我们家阿乔是最可爱的人。 温暖陡然消失，周围所有景物仿佛瞬间破碎，连同抱着他的这个人。依旧是在玄都山上，昔年种柳依依汉南，今看摇落凄怆江潭，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景物未必依旧，况人面乎？当年还追在他后面非要他喊师兄的手足，如今已经与他一般高矮，正站在他面前痛心疾首地质问。 师兄，从来没有人自甘寂寞， 玄都山明明是天下第一道门，有实力扶持明主，让道门影响遍及天下，为什么偏偏要学那些隐士独守深山？除了你之外，玄都山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，是你太天真了。 是吗？真的是我太天真了吗？我只不过想要好好守护师尊以及前几代掌教留下的这片土地，好好守护这些师兄弟们不必卷入战火，远离江湖上的勾心斗角。我错了吗？ 是的，你错了。你错就错在对人心估量不足。你以为世上的人都与你一样无欲无求，一样随遇而安吗？人性本恶，不管多么亲厚的感情，只要你阻挡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铲除你。你难道还没有这份觉悟吗？像你这样天真的人，注定不可能生存太久。离开了玄都山，离开了齐凤阁的光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本座不需要朋友，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，那就是对手。 你竟然自毁经脉，自绝后路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 所有往事，所有声音，在这句话之后骤然破灭，一切仿佛回归最初。剧痛从四肢百骸传来，痛得像是有人拿了把钝刀子一直在挫他的骨头，又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血肉里钻来钻去。沈乔自诩极能忍疼，可是到了此时此刻，也忍不住想要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，忍不住想要流出眼泪，甚至想要拿一柄利剑直接穿透自己的心头，结束这无穷无尽的痛苦。然而他所以为的大喊大叫，在旁人听来不过如同文瑞罢了。 沈郎君，你醒了。 声音轻轻的，像从远方传来，飘渺不定。实际上对方是趴在沈乔耳边说的，只不过他现在的状态很难听得分明罢了。他竭力想要发出声音回应，最终却只是手指动了动。对方看见了，对他悄声道： 沈郎君，您是不是能听见？那我说您听就好了，听见了就动一动手指。 沈乔很快回应，他认出对方的声音了，是白龙观里的那个小道士，观主的小徒弟十五。 我是十五，两天前上山采药的时候发现了您，当时您藏在山洞里，浑身冰凉，几乎没气，差点吓得我一个人也搬不动您，只能回去通知师父，让师父抬您回来的。 是了，沈乔也想起来了，当时他自毁武功，准备与桑景行同归于尽，虽然没有成功，却也重创了对方，他则趁机逃走，藏入旁边白龙山中，本以为十死无生，却没想到竟被十五发现。他想问桑景行有没有找上门来，自己有没有连累他们，但努力半天还是发不出任何声音，眼皮剧烈颤动，可见内心焦急。十五发现了，赶紧找来一杯水，小心翼翼为他喝下，冰凉水流润过喉咙。好一会儿之后，沈乔终于感觉舒服许多，睁开眼，毫无意外，一片漆黑。他本来以为是自己的眼睛问题，十五却道： 我们现在是在白龙观的地窖里，没点灯，所以黑漆漆的。 有没有人来找过你们？ 有，彭城县公的人来了两回，可能是因为那日驴肉夹饼的事情来算账的。得亏师父有先见之明，让我们提前搬到这里来。观里那么破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打杂的。他们进来找了一圈，找不着人，就走了。约莫还以为我们逃走了呢。 对不住， 沈郎君， 您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您还记得吗？当日襄州城外，您曾经把自己怀里的饼给了一个孩子，后来他还给您磕头谢恩，说要给您立长生牌位来着。 你就是那个？ 对，就是我。后来阿爹想拿我去换别人的孩子吃，阿娘不肯，拼死拦下来，又说要把自己卖出去，换我和弟妹的平安。阿爹答应了，可没想到阿娘被换了粮食之后没两天，弟妹就相继病重死掉了。阿爹嫌我累赘，想把我煮了，幸而当时遇见师父，师父拿一袋子饼将我换下，又带我走。我跟着师父一路来到了白龙观定居，我原先的名字不好听，师父就给我改了名叫十五。 我还记得你那会儿面黄肌瘦，都不成人形，没想到如今也变成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大孩子了。 我一直记得您对我的恩德，若不是您那块饼，我兴许坚持不到遇见师父，所以您不要说对不住我的话。就算您没救过我，看见您倒在那里快死掉，我怎么能不帮忙呢？您是不是疼得厉害？我去让师父过来给您上点药。 上什么药？才刚上过，你以为药不用钱啊？哎呀，把手给我，我给你把把脉。哦，经脉俱毁，内力全无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竟能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，往后也别想练武了。 师父，您这说的什么话呀？ 你怎么这么心软？他都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反倒急了。他武功全废又不是我弄的。 沈郎君，您别伤心，师父医术高明。 我说你又不是闺女，怎么成天胳膊往外拐？我什么时候医术高明过啊？就是略通医理啊，略通，懂不懂？ 师父嘴硬心软，其实人可好了，可厉害了。 臭小子，哎呀，你伤得太重，我医术不精，这里药材又不全，只能尽力。不过武功的事情我没办法，你根脉俱毁，这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。 敢问我体内的余毒师父还在？ 余毒？什么余毒？我在探脉的时候没发现你体内有余毒啊。我再看看。你虽然伤得很重，但我的确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 沈乔自打被下了相见欢之后，余毒未清，连验无师也没有法子。这毒根植骨血之中，时隐时现，以至于他功力恢复一直遭到阻碍，修炼内力也是事倍功半，眼睛受其影响同样总是好不了。但现在观主竟说他体内没有中毒，也就是说他在自废武功想要与桑景行同归于尽的时候，却没想到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体内余毒反而也随之清空无疑。沈乔露出一抹苦笑，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